你好，我是龚文学。今天啊，我的边缘里之美专栏就正式结束了。在最后呢，我想用图灵的故事引出今天的话题。据说呢，图灵的贡献使得第二次世纪大战提前两年结束，并拯救了1400万人的生命。也据说啊，苹果公司的 logo 就是用来纪念图灵的。通过图灵的故事啊，我们能得到两点启示。一个是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至关重要，从此啊，信息技术成为了科技进步的主角，一直到现在。另一个是啊，科技永远关乎人性，科技啊是客观的，而推动科技发展的人是有温度、有故事的。所以，在边缘里之美这个课程结束的今天，除了想跟你好好的说声再见之外，我更多的是想分享作为一个程序员，我们的挣扎、骄傲以及跟这个社会的关系，跟时代洪流的关系，我有一些感受想跟你分享一下。学习技术的过程啊，是跟大师对话的过程，是融入科技发展这条历史河流的过程，是一个有温度的心路历程。有同学在留言区说啊，这门课串联了计算机领域的很多基础课程，的确如他所说。当然，我也认为编译原理这门课啊，串联着整个计算机发展的历史，以及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代代大师。什么是大师啊？这么说吧，比如你针对某方面的问题琢磨了很多年，有所心得，刚想进一步梳理梳理头绪，就发现有人在多年前已经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一个理论，并且论述的很完整很严密，这个人啊，就可以叫做大师。我的一个朋友，某上市公司的副总啊，原来是在大学教物理的，闲暇时间还会琢磨物理学的理论，有时候啊，他在琢磨一个点的时候觉得很有心得，刚想整理出来，再一查文献，发现某个人已经在这个方向发表了成果。他形象的比喻说，刚想写《红楼梦》呢，发现一个叫曹雪芹的已经写了。计算机领域也有很多大师，我们在学习编译原理的时候啊，其实一直在跟各位大师邂逅。比如当讨论有线自动机的时候啊，你知道那是一个最简单的图灵机，你再去阅读这方面的资料，会发现图灵那时候在思考什么是计算这种根本性的问题。当我们探讨到程序运行环境、汇编语言、机器语言的时候啊，你会感觉似乎跟冯诺依曼走近了，你会感受到第一代程序员用机器码写程序会是什么感觉。第一代程序员的人数啊，只有个位数，他们甚至当时都没有考虑到还可以用别的方式写程序，所以当冯诺依曼的一个学生发明汇编的写法时，这位老师甚至觉得那不叫写程序。而只有你自己动手写了汇编代码，你才能体会到第二代程序员是怎样写程序的，其中包括比尔盖茨。显然比尔盖茨认为普通程序员应该用更简单的语言，于是他写了一个 Basic 语言的解释器。其他熟练使用汇编语言的程序员还包括为阿波罗登月计划编写程序的传奇女程序员玛格丽特·西菲尔德·汉密尔顿，以及中国的雷军等等。题外话，我看过一个图表，早期程序员中啊，女性的比例很高，希望未来更多的女性回归这个行业。接下来你会遇到 C 语言的发明人丹尼斯·里奇，他的工作是基于肯·汤姆森的 B 语言，这俩人还是 Unix 系统的发明者。目前肯·汤普森仍然在 Go 语言的项目组中工作。我们使用的 Java、 JavaScript、 Go 语言等很多语言的语法风格都是一路受到 C 语言的影响。做编译器的时候要考虑调用约定二进制接口，也能从这里找到源头。在前端部分，我们讨论过面向对象的语义特征和类型系统，而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在60年代就被提出了，经由80年代的 C++ 和90年代的 Java 才开始盛行。我们同样简单的实现过一等公民的函数和高阶函数，它们是函数式编程的特征。最近几年啊，函数式编程的思想开始热起来，但其实它的起源更早，可以追溯到30年代阿隆佐·丘奇提出的 Lambda 演算理论。丘奇用一种与图灵不同的方式探讨了什么叫做计算这个根本问题，他的思想于50年代体现在 Lisp 语言上。 Lisp 的发明人是人工智能的先驱约翰·麦卡锡，这门语言成了计算机语言的一些重要基因的来源， JavaScript、Ruby、Clojure、Scala、Julia 等很多语言都从中汲取营养。我最近在研究云计算环境下分布式数据库问题，发现可能还是要借鉴函数式编程的思想。再有，边缘原理中的属性语法和很多算法不能不提高德纳的贡献，他的著作应该成为你的必读。当我们讨论 Java 的一些特征时，你可以试着体会 Java 语言之父 James Gosling 当初设计自己码时在想什么。你还可以体会一下布兰登·艾奇用很短的时间发明 JavaScript 时，是汲取了前人的哪些思想，以及是如何做出那些重要的决定的。这些决定使得 JavaScript 在语言编程能力、函数式编程等方面，直到现在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当你学会边缘原理的一个个知识点的时候，就是一步步走进大师们的过程。他们的名字不再是教科书上抽象的符号，你已经能够逐渐欣赏他们的思想，感受到他们的感受，和他们隔着时空交流。而当你凭着自己的经验摸索到了跟他们相同的方向上，你会更觉得有成就感，会觉得自己真正融入了科技演化的洪流中，算是开了窍了，算是其中的一份子了。我想真正在科技领域做出重大成绩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摸到了科技发展脉搏的感觉。据说张小龙曾经说过，读懂了《失控》这本书的人可以直接去他的团队上班。我猜他对复杂系统科学啊情有独钟，产生了很多的心得。而任正非先生则对热力学中熵的理论感触很深，并把它深刻地融入到了华为的价值观和管理体系中。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感谢 ITIL 工具的作者特恩斯·帕尔以及 LLVM 的核心作者克里斯·拉特纳。通过阅读他们的文章和代码以及其他研究者的论文，你会感受到这个领域最前沿的脉搏。而通过边缘原理中一些应用课程，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 Spring 等工具的设计者的思维，并且思考自己是否也有能力驾驭这样的项目，从而成为技术进步洪流中的波浪者。如果你不想学习边缘原理，你可以轻松找到100个理由，比如这个课程太难啊，我恐怕学不会，这个课程跟我现在的工作关系不大，我没有时间，连谁谁谁都没有学，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但如果你想下定决心学会它的话，只要有一个理由就行了，那就是你也可以成为技术进步洪流中的波浪者，而不是岸边的旁观者。这时你的自我意识会觉醒，我来了，我要参与。在信息技术成为社会进步关键推动力的今天，这是作为一名程序员的傲骨。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程序员已经登上了舞台，越来越多高质量的开源项目背后是一个个中国名字。我查阅自动化编程这个最前沿领域的文献的时候，发现文献上也不乏中国名字。整个世界的目光也开始投入中国，因为他们越来越相信中国的创新能力。我们也确实有能力，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云计算、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的积淀。我们正在芯片领域奋起直追，完全自主的操作系统已经开始萌芽，而在这些领域啊，编译技术啊都能大展身手。最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拥有最丰富的应用场景，也拥有越来越相信中国创新能力的消费者。我相信学习这门课的学员中啊，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已经很有工作的大侠，会有相当一批人在下一个十年使用编译技术做出一番成绩。对我自己来说啊，我很高兴有机会能够专心致志地梳理编译原理相关的知识体系，而且梳理到每个知识点的时候啊，我都会迸发出很多灵感，这些灵感将会融入到我正在开发的一个软件和后续的工作中。在这个过程中啊，我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感觉自己的写作水平啊和普通话水平都提高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每篇文章都要改好几遍，录音有时也要录几遍。而把陡峭的学习曲线变成一个让你慢慢爬坡的过程，也促使我必须竭尽全力。当然我也觉得用仅仅40讲左右的课程啊，涵盖整个编译原理的知识体系啊，恐怕会写得不足。虽然涵盖了主要的知识点和脉络，但我在进入每个技术点的时候啊， 发现要把这个点完全展开，可能都需要好几响才行。不过没关系，我和极客世界还有进一步的计划，你可以等待好消息。总的来说，信息技术的进步史也是一代代大师的人文故事史，而编译技术让我们有机会走进这些大师，与他们对话并加入他们。中国的程序员面临着历史的机遇，而抓住机遇的关键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敢于成为科技进步历史洪流中的波浪者的决心。希望与你共勉，一起进步。最后，我为你准备了一份捷克问卷，题目不多，两三分钟就可以完成，希望你能畅所欲言，把自己真实的学习感受和意见表达出来，我一定会认真看，期待你的反馈。当然，如果你对专栏内容还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继续提问，我会持续回复你的留言。我们将